各位早，这里是乌鱼来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圆圆。 各位早，我是于思淼。 又是新的一周了，有没有打起精神来？ 有， 状态蛮 好 的呀。 那， 哎，我们先来向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2017年11月20号，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-30摄氏度。温度呢，从上周走低之后呢，现在好像进入一个平缓的阶段。本周呢，应该都是在9度上下浮动，不超过2度。反应过来了没有？ 还要分析加预测，这个天气越来越专业了。 显得我这个语言的含金量多一些， 有 一些数据在支撑啊。 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有忽然间就有那种冬天的感觉了，感觉这鼻头嗖嗖的。 今天淼淼进到直播间的时候，今天我稍微早到了一点，淼淼进到直播间的时候，发现好像是一头棕熊坐在这里，毛茸茸的。 我就说你像一位明星了吗？虽然是个男明星， 对，就是这种 是明星呢。 对，因为穿得很厚实啊，我觉得真的冷暖自知，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，然后注意保暖。 今天也是有话题跟大家要分享， 是 今天要聊的是，哎，生活中有没有不小心拿错了别人的东西，或者是被拿错了？ 哎， 就说拿错东西的故事。 对对对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 YGTP986。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吧，说说这个和冰箱说拜拜啊。因为呢，咱们说觉得咱们身边的这个温度在走低，咱们看看人家黑河现在最低温度已经达到了-30度，冻品当街露天卖。那么最近呢，这黑龙江黑河最低温度已经达到了-30摄氏度左右，在市场摊位上出售的鸡鸭鱼肉、大虾、西红柿、梨这些食物都已经冻得硬邦邦的，像铁块一样。有东北的网友说了，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冰箱是用来解冻用的。 还真是看到网上就有朋友在分享说，东北的朋友现在喜欢玩一个游戏叫洒水成冰嘛。 就脱水，然后瞬间就冻成冰了， 而且是洒得特别艺术的，它是往后面这样一撒，然后整个是一圈，然后你会发现它慢慢就好像冰花一样， 瞬间就是雾化然后结冰的过程。 对，还挺有意思，虽然没有那么快，还是很缓慢的，但是它是感觉很有艺术的。 虽然这么美，但是我还是不敢去看，我怕真的冻着自己啊。 好，继续来看啊，谁还不是个宝宝啊？看看3岁的小表叔带2岁的小侄女去买零食，然后侄女走丢了啊，非常的伤心的一件事儿。 是啊， 来看11月16号晚上，重庆南川一个3岁多的小表叔带着2岁的小侄女，这个逛街买零食。那买完了零食之后呢，就把小侄女忘在街上了。一个路过的女子觉得小女孩可能是走丢了，就把她带到了派出所，帮她寻找家人。那网友呢也是纷纷戏称，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呢？又不是1、2岁的小孩子了，都3岁了呢。 虽然这个事情最后是幸好遇到好心人，然后把这个2岁的小姑娘给就是帮她找到家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想一想还是很后怕呀。 对， 虽然说人家这个小表叔的辈分大，可是人家也只有3岁多，也真的只是个孩子，家长去哪儿了？我看那个视频了，就是家长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可是我觉得家长应该反思啊，这么点的孩子你就让他出去上街吗？ 对， 随时要注意监护。 对，因为太小了哈，而且我觉得小孩之间他会特别拿这个说事儿，比如我是你的表叔，是不是？然后总要带给那个2岁的小侄女一种一定要对我肃然起敬的感觉。 没错， 我是一个大人了，对吧？ 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哎，刚刚说到那个家长可能真的欠缺一点责任心，我们再看看这位家长，这个举动真的是赢得了小区里边一众的点赞呐。最近呢，在武汉一个小区里边，一位熊孩子在坐电梯的时候，将所有楼层键都按了一遍。家长陈先生知道之后，严肃地批评了孩子，并且和孩子一样，两个人各写了一份检讨书贴在电梯里边。那这样的举动呢，也是赢得了众多业主的肯定。家长有这样的勇气，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小孩，一定这孩子能教育得很好。网友也说，言传身教，好家长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感觉其实家长跟家长之间也是在互相学习。 对， 感觉自从是在飞机上发糖的那位朋友之后，很多家长现在都、提高了自己的责任心哈。 没错没错，以身作则呀，这样也真的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榜样力量。 继续来看这狗粮撒的啊，金毛瞒着主人收养了流浪猫，把自己都饿瘦了。那么浙江台州的网友米小当家里养了一只金毛，都是退休在家的妈妈在照顾，那老人家呢是心疼这只金毛哈，除了狗粮还会给它其他的吃的。这几个月呢，金毛是越来越瘦了。那经过观察呢，网友终于发现了金毛的秘密，他把自己的狗粮都给了小区里的流浪猫吃了。 难怪我对这个品种的这个狗这么喜欢。 对, 对, 对, 对， 金毛就是给人感觉是个大暖男啊。 是， 哎呀，中央空调一样，走到哪儿就温暖一片。我们来说说，说过金毛之后，再来看看这个猫头鹰啊。猫头鹰因为体型太胖，被卡在了墙缝里，消防员出动来营救。最近呢，这个甘肃的一个地方的消防官兵接到报警，说一个住户家里边的墙缝里卡住了一头猫头鹰。那消防也是立刻出动，经过一番折腾，终于是把猫头鹰救了出来。随后呢，也是移交给了森林公安民警。但是还是提醒各位啊，这就是不运动的案例啊，容易被卡住。有没有莫名中枪然后浑身颤抖的感觉？ 我是觉得猫头鹰家族最近一定开了个会，就是说世界这么大，咱们得出去看看。所以有的去了什么鸡棚啊，有的去了羊圈呐、还有的就卡在了一户人家的门缝里不是墙缝里。 没错没错，自不量力啊，也不看看自己的体型是吧， 也不知道他被救出来的表情如何。 应该还是那种脸正气。 绝对不能伤及我的自尊心。 对对对。 来看看同样也是因为不运动造成的后果吧。来看体重978斤的女子无法出门，消防员是凿墙开动。那阿根廷的伊莎贝拉呢，只有30岁，却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人之一。日前呢，978斤的她准备要去医院接受减肥治疗，但是因为体型过大，无法通过自家的大门。无奈呢，当地的消防队员在她家的墙上凿出了一个无比大的，比门要大的洞，才将她搬出来，然后抬上卡车送往医院。 978斤，太可怕了，这已经接近于半吨的重量了。所以呢，希望他最后在医院里边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治疗，然后最后能够体型上有所改善哈， 减肥成功哈。 来说说这位德国宝宝吧，人家背唐诗啊，人家自己还有自己的一个背唐诗的一个小，我觉得这真是他自己出的一个奇句。就是那首李白的啊《静夜思》，人家对出了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脚丫。而最近的一个德国的小姑娘走红网络，在视频当中呢，这个只有2岁的小姑娘背起了唐诗，不管是我们熟悉的像《春晓》还是《登鹳雀楼》啊，都没有难倒她。而且当背到《静夜思》的时候，小姑娘呢，竟然是脱口对出了“低头吃脚丫”这样的金句，还很押韵，也是让很多人捧腹大笑。 感觉宝宝背唐诗就是感觉就爱听那个音吧。我觉得即使是中国宝宝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金句爆出来。 而且我看那个视频录制应该是他妈妈给他录的。妈妈呢听口音应该是中国人。所以呢肯定是让自己的宝宝时刻不要忘了家乡话呀。 是，希望这位宝宝长大了再回看一下自己的这段视频，一定真的也是挺有意思的。 长大之后回国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啊。 现在第180多集。这么好的节目要办下去啊。 对。 继续来看清明上河图惊现了网红版。那么18号呢，北京南锣鼓巷地铁站惊现了网红版的清明上河图。颜色鲜亮，画风清奇，百米长的画中隐藏着80多位网红。那路过的小伙伴呢，是纷纷以各种姿势与他合影留念，力争与偶像同框。不知道大家看一看啊，能找出几个认识的名字？ 哦，就是网红的名字是吧？ 是。 哎，真是不太了解网红的世界呀，就看看那个画就行了。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拿错过东西，你拿错了别人的或者是被别人拿错了东西，说说这个小故事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一首陈奕迅的歌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 喜欢也得欣赏， 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，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，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说完。 一首来自陈奕迅的《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》，这里是物语来了。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拿错过东西呀？ 嗯，而且前提是不小心，那就是无心之过呀。 嗯 嗯，很可能这样还会造成一个误会，然后发展一段美好的什么什么什么，是吧？想的太多了。 心中都是美好啊。 嗯，我们就来说一说不小心拿错了东西是什么样的难忘的故事经历吧。 嗯， 看看各位怎么说。 来看看朋友们说什么。这位叫鱼的朋友说， 嗯， 吃饭啊，然后邻座是左撇子，然后拿错了他的筷子。 哦，这个是很正常，而且容易发生。就是如果你和左撇子一起用餐的话，你特别容易就是打架。就是你的胳膊和他的胳膊总是在打架。 哎，所以就觉得其实右手吃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就真的是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就大家的餐具都有一定的距离哈。 嗯，对，那习惯问题吧。如果你身边坐了一个左撇子的话，就彼此照应一下，或者稍微的保持一点距离。 然后筷子会戳到他的脸，戳到他的手，打翻他的勺子。 不要这样，因为在我的心中，所有的左撇子都是很聪明的人呢。 哦，是有这个说法， 是不是？ 嗯，所以要戳他的脸。 哎， 啊，他能不能躲得过？哎，看你反应机不机敏。 嗯， 下不去手啊。来看看裴社，裴社他说了啊，他说我曾经把别人的作业拿回了家，然后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完了，并且上交了上去。结果呢，第二天老师对我说，只有我没有交作业，你说我冤不冤呢？ 还真是说不清楚了哈。 那也责任最后还是归在你这儿嘛，就是粗心大意是吧？ 嗯， 也不看看那是不是自己的作业。 我还是说那个就被完成作业的朋友不能出来站出来为你说句话吗？ 嗯，他可能也没觉得自己的作业被拿错了，就以为是没有作业。 哦，我还以为说，哎呀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我怎么说呢？哎，没写作业怎么了？还有这种好事？好吧， 嗯， 来看这位朋友说，这位叫周 C 的朋友说， 嗯， 是在一个六月啊，伞放的。那是一个六月啊，伞放在了实验室门口，然后晚上回寝室不见了，郁闷。 嗯， 那可是天天下雨，半个月之后在隔壁的实验室发现了我的伞，更郁闷。 哦， 就别人拿错了。 对，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对方拿错了。 嗯， 要不然的话他怎么敢再拿回到公共的视线呢？ 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 嗯， 万一被主任发现了那多尴尬， 多么的幼稚。 你可以默默的把伞拿回来，物归原主， 就算交换一下， 然后让剩下的就留给那个人自己去反思吧。来看看这位叫做 Ogun 的朋友说了，上初中我是英语课代表，然后呢要给同学们检查背课文，随手抓了一本英语书啊，也不知道是谁的，之后呢就一直拿着，也就习惯了。上课也用，因为不整理书包，所以也没有发现我有两本英语书。到了期末该把书包掏空的时候才发现，天哪，这一学期我都把谁的英语书给扣下了，一直没还给他。 其实我也有一次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经历。 嗯， 也是就一直就是无心的扣了别人的东西很久。 哎，很重要的东西吗？ 肯定不重要，不然人家就报警了。 太可怕了。 然后就真的，哎，怎么会在我这儿？然后之后问他也啊，无所谓啊，已经补办了新的了。哎， 嗯， 我也记不得是什么饭卡呀，还之类的那种东西。 哦，还好还好，要不然的话， 嗯， 警察叔叔找上门来，你说你多尴尬。 你是不是拿了别人饭卡？ 出来我们聊聊。哎呀，其实我倒想到一个情况，应该很多人都容易发生。 嗯， 就比如说你紧急有一个情况，哎，需要暂时借用别人的笔，但是谁借我一根笔，我记点东西，写过之后这个笔自然就归自己了，常常如此。 我是永远被拿的那个人。 哦， 我的笔在一支一支的消失不见。 那我可能是那个以后攒一攒能够开一个文具店的那个。 好吧好吧。 嗯，经常会有来路不明的笔啊。 我想这个文具店应该也有吴主播的股份。嗯，你们有 相 同的爱好啊。 谢谢大家赞助啊。嗯， 生意兴隆啊。 哎，好呀好呀。 来看这位叫佳佳的朋友，他讲的这件事情还是挺现实的，一块来听一下哈。 嗯， 有一次呢是拿了行李装上推车，就是在机场吧，就是从出口出啊，见到家人。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场的出口接机的人都是在围栏外面等候的。 嗯， 出来的人呢需要继续推车前行一段才能够走出来。他说呢，我是在出口的直线围栏外看到了我的家人，真正走出来之后看见同行的朋友在一起聚集在一起，就过去打招呼，一手拉着推车的把手。 嗯， 那车呢是在身后方的。 哎， 重点，突然感到有人拉我的推车，一开始以为是接我的家人来帮我推车啊，松了松手劲儿，但还是多了个心眼儿，回头一看居然是个陌生人啊，他显然不知道我回头了，一点点推我的车要脱离我的手。 哦， 啊，然后呢这位叫佳佳的朋友就赶紧叫说，你干嘛，这是我的车。那这个人呢肯定是没有想到被他发现了，一愣啊，假装看看我的车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推错了。那后来想想就太危险了，他说所有的行李包括随身包啊证件都在车上，这个人自己是没有行李的，肯定是在机场专门是趁混乱偷东西的。 哦， 当时没反应过来报警抓他，很后悔，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小偷， 趁火打劫呀。 嗯， 哎，这真的是提醒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注意，先把自己的财物保管好啊。 是， 嗯，我觉得刚刚那个人如果再遇到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报警啊。 是是是， 通知警察叔叔。 嗯， 来看106.1说了，我们厂里的这个碗筷都是放在一块儿的，下班之后呢都慌着可能是拿碗筷要去打饭，经常会有同事就把我的碗筷直接拿走了。 哦， 所以没有餐具可以用。 嗯嗯，你们下次我觉得拿谁的都不重要。重点是，嗯， 等到排上队以后互相再换一下，就是别在餐具上浪费时间，就 不要再找餐具上浪费时间，是吧？ 嗯， 等到了以后，哎，小李，哎，老王，哎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递一下，递一下。 哎，现场那个情况，应该你要这样说的话，也是挺有意思的哈、 啊。 大家很默契的在交换碗筷， 七如一家，哎，我的勺，我的勺， 好默契的行为呀、啊。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，说上初中的时候是英语课代表。 嗯， 哎， 这我说过了， 这是刚说过的那个。 是。 再来看这个吧， 嗯， 四月份在泰国的事儿，这没说过吧？ 没有， 嗯，四月份在泰国的超市里看见各种没见过的水果，和老婆开心坏了，结果挑着挑着两个人就分开了，结果一回事儿差点把别人女朋友带走。 哎，不是说，就是那真的就是直接拉上人家的手就跟我走吧，是这样， 就感觉后面那个人一定是他老婆， 嗯， 就觉得可能还跟人家聊着呢，一回头哎。 这个事儿尴尬了哈， 老婆你变年轻了、 哎、只要自己老婆没有发现，那可能就将计就计了，会不会？好机智啊，嗯，想得美， 内心都乐开花了都。 是啊是啊，来看看这位叫一直很十一说了，有一次呢送狗狗去宠物店做美容，后来呢我去接它的时候误把别人家的小狗抱回家，直到宠物店的这个美容师给我打电话说抱错了，我才发现，这也不能怪我，因为他这个技术太好了，不管是什么颜色、什么品种，甚至是什么体型的这样的狗狗，美容出来最后都是一个样子。你这确定是在夸美容师吗？这感觉像是流水线作业呀。嗯，狗狗进去之后全可以改造成一个模样。 其实还真差不多，咱们这样想象的话，反正就是。都圆圆的，圆圆滚滚，蓬蓬松松的那样。 明明是带了一只金毛进去，我想要柯基的效果。 那你这个，你是要让金毛蹲着出来吗？还要柯基的效果？ 就希望这样的美容师，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啊！ 哎呀，太难为人家了， 真是。 来看这位叫传媒小主的朋友说， 嗯。 在国图用公用的电脑上微博，前一个上网的没退，我就拿他的微博给。很多朋友留言，朋友们都质问我是谁呀，说我拿错微博了，他们都啊，我就说我拿错微博了，他们一致质疑我，说是不是小号是女生啊、 哦、 还有这种癖好，就怎么解释也没有用、 嗯、说不清楚了。 嗯， 来看看这位叫杭小杭额娘说了，老公早上上班的时候都会把我的手机拿走，走到半道然后再发现了再给我送回来，所以这夫妻俩是多么尊重彼此的隐私啊、 嗯、还是跟你爷呢，该看的都看清楚了然后又给你送回来， 每天都在等这个时刻。 哎呀又拿错了。 用半道的时间然后来赶快查阅一下、 嗯、然后开始套你的话。哎， 重要的是这位额娘她不心虚啊，坦荡荡啊， 不是说你双十一没有买东西吗？ 购物车怎么都清空了？好好交代一下吧。 继续来看，哎，这位朋友说拿错了别人的火腿肠面包，别人的是有芥末的，而且有很多，咬了一口面色就变了。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拿错是诚心的，我怎么从来就不会拿错别人的食物呢？因为我都是护着我自己的。 对，因为从来不敢将头抬起来跟我们对视，就怕我们说哎尝尝啊， 闷头先把它吃掉然后再看看别人的。 哎，我还刚刚想说，为什么媛儿姐拿不错别人东西？因为你们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 而且我吃的一定是比你们的要多，所以轮不到我去觊觎别人呐。 哎，世界是你的， 终归还是我的。啊，我们上半段就先聊到这儿吧。 啊，好啊， 这个稍事休息一下，一段广告回来，我们接着聊。 嗯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拿错东西的故事哈、啊， 没错。 嗯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哟，

迎回来，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，我是于思淼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嗯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拿错了东西的故事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 哎，看一看多数朋友发言之后感觉还是那种满屏的尴尬呀 就是说拿错东西还是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儿、 对对对，希望朋友们多多分享、欢迎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。我们接着来说资讯吧，说一说这个长寿的秘诀呀。其实呢，要看一位老人家，他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因为这位老人家呢，他十月底就刚刚过完了自己105岁的生日，而他的秘诀也是让很多人表示惊奇。因为呢，老人家住在甘肃兰州，早年呢曾经有过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，回国之后在兰州大学一直是教授口语和翻译。老人呢一生都特别爱喝咖啡还有可乐，家里呢到处都是百事可乐的瓶子。那百事公司大中华区的总裁，这个也是某兼执行官，这是一个外国人，他呢也是专程的去为老人祝寿。于是呢，这位老人和老总飙起了英语，纯正的发音啊简直是太溜了。那网友也说了，说当年劝他少喝可乐的一生可能都没有老人家那么长寿啊。其实我是觉得吧，可能这个长寿的秘诀真的还是看心态。 对， 因为老人自己也说，这老人名字叫周恩莹，他说了，长寿秘诀谈不上，就是喜欢咖啡、糖果和百事可乐，生活就是简单自然 啊。对， 就是豁达的那种人生观吧。 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不要特别去尬模仿， 对对 吧？ 就照搬了老人爱喝咖啡、爱吃糖果、爱喝可乐， 按照自己的体质来。 没错，没错。 继续来看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。男子骑4米高的自行车行走街头，那么以7.3米的成绩创造了吉尼斯最高自行车纪录的古巴男子呢，是常常骑着4米高的自行车穿梭在哈瓦那的街头。那他也是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所以呢可以敏捷地爬上这辆不同寻常的自行车。我觉得其实最有意思的啊，是网友对他的点评， 是 就很多网友就说这是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吧。就想你那首歌哈， 对，我就把它要唱出来了。 对， 嗯， 就我是很艰难的把它念出来。 它可能就是行走的一个励志男吧。总是让我们看到，你看，可以去追逐太阳啊。 对，我真的是看到那个动图，就看在人群中他就特别高，然后慢慢的去，也挺有意思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就是街上的一道风景吧。 是， 来看一下。这个事情啊让很多人觉得心疼，就是见到过最贵的车祸现场。怎么回事呢？最近64届澳门格林披智大赛车的这个第三天，13辆千万超跑连环追尾，就在一瞬间感觉1亿就这样没了。就是每辆车呀，每辆这个超跑都是价值千万以上啊。 对，我觉得尤其是就特别喜欢车的朋友，就听到这个真的觉得哎呀听不了啊。 对对对， 太心疼了。继续来看，真是亲兄弟哈，同一时段同一路口先后是醉驾被查了。那么17号晚上呢，交警东西湖一路的这个路口呢是设卡查处酒驾，那么先后查获了2名姓陈的醉驾司机。那么第二天早晨的醉驾中心的办案民警询问细节，发现他俩竟是亲兄弟。原来呢，前晚是他们家庭聚会期间，两人都喝了酒，家人都劝他们不要酒后驾车，但是因为餐馆离家都不远，两个人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没事儿，所以就分别开车带着家人一起回家。两人都被吊销了驾驶证，并且追究刑事责任。 哎，这最后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。而且人家家人都是在都是在劝阻他们，可 是 两个兄弟还是不听。 是是是， 所以好好的反省一下吧。来看看这位奇葩的快递小哥呀，租车回老家竟然用牙膏涂改车牌以躲避监控。刚刚过完双11，送完快递之后的小崔呢租来一辆车，准备和女友一起回趟老家。在上高速之前，小崔用一管牙膏很轻易地将车牌号进行了更改， 当小崔驾驶着车辆行驶在这个某地的时候呢，被交警拦了下来。小崔抱着侥幸心理，以为可以逃避监控，可是没有想到给自己带来的是法律的严惩。那么根据规定，这种行为属于伪造变造机动车辆号牌，将处以5000元罚款，一次性扣12分，并且将被拘留。啊，这一系列都是他所想不到的。 嗯， 哎呀，就希望他好好的接受一下这个相关的交通教育哈。 嗯，真的是，这个法律之所以存在，就是要让我们去遵守的， 没错， 不要心存侥幸哈。来看看羊腿无人看管不翼而飞，奇葩贼上演了真实版的顺手牵羊。那么小郑呢，小郑一家呢是在重庆江北区的洋河三村开了一家羊肉汤锅门店，平时呢就把羊肉挂在门口的铁杆上，那顾客来了要多少斤再去切肉，这种现买现宰的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。那么某天呢，小郑正在店里招呼客人，发现服务员张大姐呢正好要去搬运垃圾桶，就门口的这个羊肉就没有人看守了。等张大姐倒完垃圾一出来，发现羊腿不见了，啊，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，旁边火锅店的监控给出了答案。 嗯嗯，最后一定能够成功的找到这个顺手牵羊的人，哈哈，我相信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抵赖的理由。 是是是。 来看看这事儿吧，这是中国的一位留学生啊，吃方便火锅的时候，结果导致呢他所在的这个美国的寄宿学校全员疏散。自动加热包会释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，这是这个为什么会进行全员疏散的一个原因。那么最近呢，这个某所学校那它的一氧化碳警报器响了，学生们呢被紧急的疏散撤离。一名中国留学生提到说，他自己的这个晚饭是父母从中国寄来的一些牛肉方便火锅，那其中呢有这个自动加热包。消防负责人说了，那么在方便火锅附近，一氧化碳检测到的气体含量将会达到很高的一个程度，可能会因此触发报警系统。虽然是一个乌龙事件，但是就虚惊一场啊。 嗯， 但是呢还是提醒我们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也是不太适用，就不管是在美国的学校还是在中国的学校里面，就家长也不要再给孩子寄什么方便火锅了，让他踏踏实实吃点健康的吧。 嗯，是， 嗯， 可能是真的就想念家乡的味道哈。 哎， 但是我同时也在想，你说他都能经过层层的安检寄到国外，就说明他应该也没有多危险。 嗯， 可能他是点燃之后比较危险。 对，就是他没有启用啊，就打开之后，可能带来了这个一氧化碳的这个检测的超标嘛。 是， 嗯， 注意安全啊，一定注意安全。来看看肯德基出了一个奇怪的帐篷。可以让你安心的在里面吃饭啊。近日呢，肯德基推出了售价为$10,000的互联网逃生舱，是由钢和不锈钢网材质组成的，能够最大限度的阻隔网络信号，让你不受到电话的侵扰，在这个逃生舱内尽情的享受肯德基带来的美味。 哎，我只是想吃一份20块钱的快餐，我为什么要掏$10,000来选择这个逃生舱里面吃快餐呢？ 我感觉这特别像是，虽然它肯定不是哈，特别像行为艺术。 哎，对， 而且说就有家长也会说，其实自己家特别需要一个把孩子放进去写作业，这可能是就是我们家长最先想到他就是最大能利用他的一个方面哈。 所以这个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副产品，我也买到一个肯德基的周边呢。哎呀，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想让这个顾客安心，就是品尝本店的美味的话呢，你可以进门之前直接请把您的手机让我们来妥善的帮您管理，或者是呢记住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，其实就好了一大部分。 手机用死公交卡，这是去肯德基吗？ 哎， 好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拿错东西的小故事啊。 没错， 欢迎大家分享。 个没有希望内心空旷浪费时间的生命，一场没有结局奋不顾身所有为他的爱情，弥补从来被伤结局荒唐毫无意义的原因。嘿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想终究会彻底冷静，世界给了我太多梦，而我不能一一去完成，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，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，感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。循环播放的音乐，每个被幻想折磨不堪孤独挣扎的夜晚，每一张在灵魂深处隐藏虚伪麻木的笑脸。嘿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，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，感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。 是乌鱼来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拿错东西的小故事。 嗯，来看看呢，这位叫做可撩莎的朋友说了，还记得那年去地坛书市，那在一个摊位买杂志，有一本叫看电影的杂志是10块钱3本，当时呢就买了10块钱的，到家发现呢杂志是4本，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最后挑完装包的时候多拿了一本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确实是无心之过呀。但是我想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也都是便宜卖嘛，所以人家可能也真的不太会计较你，是吧？至少 无心的 啊。 对，来看，其实我不是肥奇，这位朋友的刚刚没说吧。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 早读后下楼做广播体操，下楼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女孩子拉着手走了好久啊，等下完楼那女孩一回头脸都红了，原来她牵错人了。 哦， 你好坏哟，你就这样被人家拉着手往下走。 不会是在告白吗？就是小女生终于鼓足了勇气要向心爱的喜欢的男生告白了，然后一股脑的冲上去拉着对方就走。想的太多了哈。 对，没准儿他也没有把全部的细节都告诉我们。 嗯， 没准儿人家女孩一回头啊。 你知道吗，我想到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真事儿啊。就是那个朋友去就是玩那个鬼屋那个游戏。结果因为太紧张了，当时也是害怕，以为身后是自己的朋友，抓着自己的朋友就往外跑啊。然后结果没想到他抓的是那个里边的那个鬼怪的扮演者们，然后拉着一个演员就往外跑出来了。然后有监控拍到他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后边那个跟着的那只鬼，然后表情也是很无辜很无奈的样子，被拉扯着出来。结果等他回头发现拉错人的时候，自己也吓坏了，然后又觉得很好笑。 然后那位演员有没有说，哎呦我妆都花了，你跑得好快， 关键是你还让我擅离了我的工作岗位。 还好有监控在。 很有意思。 嗯， 来看看这位叫做光年的朋友说了，拿错校服，我是1.68米的身高，拿错的那位呢大概也就是1.6米左右的身高，穿了半天才发现小了点儿，后来找到了人然后换了回去 啊。 哎，上学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。 嗯， 对吧。 嗯， 就尤其是大家可能打个球啊什么的，然后那个衣服校服都脱在一起了，到时候就需要分拣一下。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因为我不会打球。 我也是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是不是甩开膀子然后校服脱掉。 啊， 是不是。 我也是，就是我一般打乒乓球的时候喜欢披着衣服。 我也是在踢足球的时候喜欢赤膊上阵呢。啊， 哎，我也是在踢毽子的时候。够了， 真是够了。 来看这位叫郭郭的朋友说，有一次看电影，坐在我旁边的女士很自然地拿起我的可乐喝了起来，当时我就愣住了，过一会儿她又要拿起来喝，我无奈地看着她，她才恍然大悟说，对不起。这时她老公说，刚进门就说买饮料你不要，看你渴成这样。 所以姑娘是故意的。 啊， 就想装个傻，没想到没有蒙混过关。 哎，天 哪。哎呀，来看看这位朋友吧，叫做一暖，他说小时候坐火车，在小桌子上拿错了别人的零食，差点就吃了。哦，他这个就是还好，就是醒悟的比较及时。 嗯，零食这种东西拿错就拿错。 哎，对，人家可能还会招呼你的，来来来，一起吃一起吃。 哎，尝尝尝尝。 哎，一路上漫漫旅途，咱们聊聊天吧。 嗯。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有好玩的事儿哈。 嗯， 来看看我可是很搞笑的这位朋友说，就是麦当劳等餐的时候，边等边把旁边人的薯条吃了，还以为是自己的，吃的特别高兴， 而且吃的心安理得的。 结果看见旁边一位小姑娘一直怒视着我。 哦， 她也没说话，还让我吃了这么久，真是好人呐。后来我也没想跟他换，直接就拿着就走了，觉得好对不起他。 哦， 我还以为说后来就跟人换一下呢。 所以说这件事情发生已经这么久了，你知道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才良心发现了是吗？ 才觉得对不起他吗？ 才想起那个小姑娘幽怨的眼神。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 我们坐等看看那位小姑娘会不会给我们发来互动。 不会那么巧吧。 曾经我碰到一个姑娘，心安理得的吃着我的薯条，最后也不跟我换。 我就等她那么久，她居然都没有良心发现。 就是啊。 哎呀，来看看这位叫做切糕的朋友说，他说呢，做完 SPA 拿错了别人的袜子还穿上了。你们的袜子是都是白袜子吗？还是都是黑袜子？一样一样的。 哎，其实这样的事儿也特别搞笑。啊， 对呀。 嗯，所以说就在生活中啊，当发生一些就是小状况的时候啊，就不要太 较，也不要太较真儿了。 对，也别因为一些小事儿不是自己预期的那样，就有一点烦躁。其实过后想想挺有意思的， 而且一切都是可以化解的。我相信，就像哪怕是你吃了人家的薯条，被人一直瞪着，事后也没有什么给人家一个说法。 嗯， 但是我相信人家之后也想起来，也觉得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 对，以后想起来也说、嗯、哎呀，曾经你说在这个快餐店占了人家五根薯条的便宜， 茫茫人海之中有一个人吃了我五根薯条， 是缘分哈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 好吧，希望今天大家工作顺利，一天都很开心吧。 嗯，记住一句话、嗯、一切都是缘的。 是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， 明天见喽。 水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。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。啊 北京时间9点整。